来是气氛，讲起来是笑谈，任凭那扁担搬几杯呀碗，任凭那搅拌把木屐磨穿，面对着万物与太行，凭着是一身肝胆，想起来不是那气氛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 最幸福的人， 唱起来不是笑谈。